是成人难过的你的善良那些不变中国的字眼我将化身军事街边调整咖啡的杯垫我一一的擦计算时间你离开从前一直没走远那时过境迁如果能重选我宁愿危险一生不安全在你身边 全居然不会花